dream. Yeah, you wanna dream. Whoa. I don't mind now. 来的 on the comeback， 不妥协不气馁，坚持我的主宰。 Be the stay back， 有了机会才能决定成败。 随你嘲笑，我就不会 relax。 我的梦想今后由我主宰。 揭开禁锢的魔咒，随心中指引生长出心跟我的感受。Tonight， 别怀疑你的dream，我那刻把逻辑。 现在开始dream，不再轻易放弃，不要放弃这份资格，选择快乐的片段，坏情绪就be alone。Alright， 加入我们的狂欢，在一起 dreaming all night。 需要彩色周围都是 people dance， 不要刻意控制，就算我们刚见面，让 beat 下去翻墙 bounce bounce， 要去一起发 we dance all night。 未来剧情不需要购买，未知的生命旅行才值得期待。他们口中成长的无奈，不必全都接受。揭开禁锢的魔咒，随心中指引生长出新，跟我的感受。 选择快乐的片段，坏情绪就be alone。 Alright， 加入我们的狂欢，在一起 dream dreaming all night。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让自己 dream dreaming all night。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让我们 dream dreaming all night。 I wanna dream.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 wanna dream. 揭开禁锢的魔咒，在心中指引生长出新，跟我的感受。Tonight，别怀疑你的dream，我那刻把逻辑给迎着新的生命。现在就开始 dream， 不再轻易放弃，不要放弃这份资格，选择快乐的片段。 坏情绪就be alone。 Alright， 加入我们的狂欢，在一起 dream dreaming。